公益广告。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十多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千里汉水终点就在颐和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沪剧《雷雨》。在剧中，谢宏元扮演周朴元，丁世娥扮演樊姨，石小英扮演鲁妈，邵冰孙扮演鲁大海，王盘生扮演周平，杨飞飞扮演四凤，袁冰中扮演周冲，赵云明扮演鲁贵。 好，反正你随便怎样搞，现在你应该看清爽，我得侬归来几人，因此我万分依我在心上，侬是我错我人民，但是侬也有责任在身上，侬是聪明女子只能了家人，对我一定肯原谅，莫我与我都不要紧，只希望这一次的待我是最后一趟。 叫我叫伊来吗？ 早为啥不来讲？ 本当要进来告诉太太，因为刚刚看见太太是多少人了讲闲话，所以我不敢惊动啊。 侬刚才？ 哎，是啊，刚才我了客厅里向伺候老爷健康呀。我倒忘记了，老爷关照是恐怕要落雨了吧？请太太把老爷一件旧的雨衣挪一挪出来。 老爷的衣裳是四凤款的。 哎，是呀。我也是实讲讲，反正太太不大适哦。老爷吩咐要太太亲自去挪啊。 等一等去挪。 老爷关照谁要挪，恐怕要出去了吧？ 好，我就去挪。侬叫四凤的姆妈到此地来等等我。 是。太太， 我女人是地下人啊，伊是讲起闲话来处理出去，侬不能迭个见怪啊。 都是一样的人，我只是想见伊得伊谈谈。 是。 哦，天呀，迭个日节不能过啊！ 哎，来来来来来，进来啊！四松啊， 哎， 还能买锁啊？ 买锁啊！ 哎，四松娘，侬吃点水果，他家就要回来了啊！哎，四松啊， 哎， 开一瓶鸡翅给他妈吃呀！哎，四的大公馆里向一到夏天是随便啥物事侪有的，山椒水、柠檬水、果子露、地瓜汤、香蕉、苹果，要啥有啥，去开去开啊！ 不要，这是人家的物事。红儿， 哎， 在拉姆妈身边多坐一些吧。 啊、 哦，哎呦，侬不看看此地的捆绑上看侬啊，包头布还没落脱个种穷相。 哎呀，我只管讲闲话，忘记脱了， 忙回来跟侬闹 啊。红儿， 哎， 看看姆妈面孔老龌龊吧， 蛮清爽的。 哎，四红啊， 哎， 侬快到里向去，把两年来所做那个衣裳首饰，统统拿出来，把姆妈看看，让伊开开眼界。哼。男人是等了屋里好，还是跟我到此地来帮人的好？ 妈不稀奇这个一些东西，妈不会得要看的。我临走的辰光千叮万嘱，两年来相信也时常提到，我不愿意让凤儿出来帮人，侬偏不听。好吧，此地不是谈家常的地方，凤儿， 哎， 哥哥呢？哥哥来门外这里等你呀、 啊！啊， 等哪？等了见老爷啊！ 哦，爹爹，侬快去看看姑姑呀！ 哦，我倒忘记了。哎，四红娘，侬坐了四弟不要多走动啊，太太是要下楼啊。 凤儿， 哎， 到姆妈身边来，让我看看。 哦， 一别两年一别相见。我是年年盼望星期几，夜夜走马在家里。两年来，为此我儿是肉娘，娘妈痴心。我像满怀春花开，讲不出心里多欢喜。只不过我在此地帮人家，妈不要生我气。既然是此话必说。不过两年之中心来往，你为啥一句不提起？还是张家大婶告诉我，我怕妈要生气，所以我不敢的四大多阴险，我只是怕你太年轻，容易一时糊涂生气。 好吧，红儿， 哎， 你不要担这个， 嗯， 我觉得奇怪，此地的太太要见我为啥？ 哎。哦，妈，此地太太朋友很少， 晓得妈说几个字，想听妈来谈谈的。 啊、 哦，凤儿，那这个客厅倒蛮好的， 哎， 就是家具旧了一点。妈，侬看啊，从前的家具几乎笨重哦。 嗯，凤儿， 哎， 可能热个天，哪能拿窗都不开的？ 哦，这个是吃了一块老爷的怪脾气，一到了热天呀，不许开窗。 哦， 嗯， 也奇怪。这个一间房子，我好像在哪里看见过。 妈，侬一定也是像我网头里看见过的。 是啊，我真的恍恍惚惚在梦里。耶，这些家具很矮松。请到此地。 妈，人家这个家具搬来已经有20年了，这个辰光侬人也是五岁了。 五岁， 嗯， 哇，我一定到过这地方。这些家具我全都记得起，一点也不错，这只大箱子。还是女风不动放在这一边。 这个只箱子是周公馆里向死掉的太太用的。 啥？侬讲此地姓周？ 爷妈，侬刚刚不是门清到周公馆里来的吗？侬哪能又忘记了？ 周 啊！哎，哎呀，妈，侬哪能了？手冰冰硬，一定是路上中的水了。妈，侬坐一些吧，我去倒一眼冷开水给侬吃吃。 真的不能够，不能够。咦，照片？ 哦，妈，这一张照片是紫丽块周公馆第一个太太的呀。侬看啊，一张面孔长得叫我漂亮哦。妈，人家侪讲的，有点像我。哎呀，妈，侬哪能了？侬哪能了？妈，吃一点冷开水吧。 是 吗？哎， 是 吗？哎， 我到楼上来看看老爷子女婿放了哪里只箱子里。 哦，我来了，妈，太太来喊我了。 是吧？哦，我不要紧了，好一点了。 妈，侬歇歇吧啊。 是吧？ 我去去就来了啊。 这位是四凤的妈妈。 哦，侬是此地的太太。 不要客气，叫侬久等了，坐吧。哦，太太，雨衣拿来了。哦，太太，这个就是我妈呀。 我见过了，师傅。 哎， 我拿雨衣放那吃的。 哦， 到厨房里去关照一下，今朝的夜饭早一点准备啊。 是，太太。 罗妈妈，不要客气，坐下来谈谈。 啊， 我刚下火车，就听说太太要我来见侬。 是呀。我常听四凤提到侬，兄弟也是好出身，比我人不比地啥好出身，承蒙太太多年人，我你四凤你情不懂事。要你太太多操心，四凤这姑娘等伶俐，大人欢喜真聪明，我总觉得她把人太可惜，好像不该做佣人。原来我也是这样想，不愿让他去帮人。 哎呀， 一看就是个十三人，所以我请侬到此谈谈心。我你屋里女人少，四凤又是年纪轻。十八岁姑娘正青春，而且生得秀丽好人品。 太太， 是不是凤儿有啥因为不记得被人背上你来？ 我什么啥？ 太太。柯大夫再来了，老爷催太太去看病呢。 现在没人来陪柯大夫吗？ 张家长刚刚走，现在老爷亲自来了陪呀。 侬得老爷讲，我没病，我不要请啥医生。 是。 哎呀，今朝的天哪能才能闷呢？太太，你凤儿有啥不好的地方，请太太不要瞒我。哦，没啥，也是蛮好的。我只是想谈谈关于这个一方面的情况。 哦， 哦，对了，罗妈妈，我一个儿子想走出，你今天真是不懂，今天突然告诉我，他是喜欢那四凤。 啊 这孩子真是个孩子气，他是为要娶四凤，请太太不必讲下去，侬讲实话我心动。这一次我是打此地，令我你四凤回家。我的儿子啥头啥脑不懂事，我就是怕常常到侬屋里来寻那四凤。 太太，侬放心吧，我后天就要回到济南，我带四凤一道去。 那好，等一等，我叫张王拿伊个工钿算出来，伊个东西我会派人送回去。 那麻烦侬了， 罗妈妈，以后缺少点铜钿用，尽管到此地来。我想一定有办法的，罗妈妈，好好的带伊回去。四凤有侬这样一个母亲教育，自然会比蹲辣此地好的。 喂，侬还没去吗？ 哪里去呀？ 柯大夫等侬看病啊。 我没病，我不要请啥医生。 我神经失常，柯大夫一定会看得好侬的病。 我没神经病， 那为啥要在那走路吧？我告诉你，我没病，我没病。 侬看着，当着人的面前乱喊乱闹，有了病天生没病，这个不是神经老乡的病吗？ 就是有病，也不是医生看得好。 你到底去啊？ 楼上去。 侬要听闲话啊！ 好，侬忘记侬自家是哪能一个人？ 来人， 老爷， 太太现在在楼上，叫杜少爷陪柯大夫到楼上替太太看病啊。 是。 嗯，这个是太太拿来的羽翼吗？ 大概是的。 不对，这个是新的羽翼，我要的是旧的羽翼。 嗯。 嗯，这间房子里，地下人要没事体，不要随便的进来。 我不晓得，老爷。 新来的老妈子吗？ 不是的，我来寻我女儿来的。 寻侬女儿？ 四凤是我女儿。 那侬找错了地方了。 是。 嗯，窗啥人又开了？侬等一等，请问贵姓啊？ 我姓卢。 听侬的口音，不像是北方人。 是啊，我是江苏人。 倒有点无锡的口音。 因为我自小在无锡长大。 无锡。 嗯。 无锡。哦，你在无锡有多少时候了？ 光绪20年，离开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 30年前，侬哪来无锡？ 是老爷。 哦，30年前无锡出了一件很有名的事，侬可晓得？ 也许晓得，不晓得老爷侬讲的是哪里一件？ 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姓梅？ 是梅家千金女。得日得无趣事，后来不知是无言，这一件事情你可知也？ 我认得一个年轻姑娘，她姓梅，不是名门女千金，她出身是个贫家女，在子宫半里走佣人。 哈哈，你大概弄错人了吧？不妨可以告诉我听听。 听说他与自家少爷不亲恩吧，生下了2个孩子的难见人，后来周少爷以他是地下人，丢了他就另配高门亲，大儿子留在周家地，他手抱婴儿去世定。 他 是周公馆美马的独眼女。 侬姓啥？ 我姓卢。 哦，死病。 这一位姑娘姓西游，有人骂仗她是谁，不知她坟墓在哪里。 老爷，侬问这个为啥？ 我想与他去修一修。 为啥？ 因为我同他是亲戚。 哦，亲戚，那侬不必修了。 啊，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还活着？ 嗯。好人家他去，人家以为他一死，其实他流落异乡，大才子四次走。 啊，小妹都回来了，侬是啥人？ 我是四凤的姆妈。 哦，四凤的姆妈。 孤人漂流，讨饭缝衣，杀多做，只为了母子二人要糊口。现在他。现在他就在此地， 他在此地。 我前几天回头他爬过头，你是不是要想见见他？ 不，难道是伊不想去寻周刚吗？ 大概他再也不愿向周家求。一位男子又嫁过两次。 嫁过两次了？ 都是下等人。有找女的事很不如意。老爷，侬要想帮助伊嘛？ 侬先下去吧。 没事了，老爷。 叫四凤跟我拿一件旧的雨衣来，顺便拿一件旧的衬衣啊。 旧的衬衣？ 对，那最老的箱子里放着个衬衣是没领头。 旧的衬衣。这个一种衬衣一共有5件，不知你要哪一件？ 哪一件？ 有一件在油头井上烧破了一个洞，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布上去，还有一件在左手巾上绣了一个瓶子，还有一件， 侬是啥人啊？ 我就是宋人。 侬来做啥？ 不是我自家要来。 是啥人指使侬来？ 是命， 是不公平的命要我来。 谁说你了？侬仍旧要奔上门来。 我没来寻侬，我没来寻侬，我以为侬早死了。这个是天，伊要我到此地来碰头侬。 你我都上了年纪了，心里想有啥个委屈，要不要哭哭啼啼呀？ 我没委屈只因我的眼里早已流干净，三十年来受的苦，滴滴让四季在心。你才是所谓上的大人物，看来一位多风尘，大概你所做好事都忘记。你做了孽，反正痛在不人生。 过去的事体好不要提了。 不要提，我们在途中三十年，今天我要偷干净。想当初你第一美女将我骗，十九七就人心变了心。那一年大年三十夜，我生下了孩子三天真。你为了领取千金玉，寒风大雪把我赶出门。你母亲对我留下亲生子，我生生插在我国娘两里分。 小刘不是被侬打折了吗？ 啥？戒指病都快要死，才叫我把婴儿打得身。可怜我才刚三天，大病不却走出门。迎风冒雪出国郎，求生后路西游门。一生受够那周家的仇，三十年痛苦我讲不尽。想不到是梦又到这家来，我与这家有缘生。 你我上了年纪有中事体会忘记他，可知我内心不平。我把你当作女配来看待，我真实当你是自家人。每逢四月十八农三月，我总是默默纪念痛在心。受此雨，你养病儿得了病，把归藏的习惯是一包人。这一切都是纪念你，能使我内心好安宁。 你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我听侬不必再谈这个一些。 那好，我就爽爽快快来讲一讲吧。 我觉得没啥好讲。 鲁贵可晓得？ 不晓得，伊永远也不会晓得，请侬不要怕。 好，那侬养的小囡呢？ 在侬矿上做工，现在在门房里等着要见侬呢。 啊，鲁大还是我的儿子啊！今日了跑到老婆宫反对我， 侬放心吧，伊不会得承认侬是伊的父亲。 好，那么侬就明明白白告一告，要多少铜钿？ 啥？ 把侬养老啊！ 侬以为我来要侬的铜钿？ 那么侬来做啥呢？ 我来，我只是想见一见平儿。 见平儿？ 伊人在那啥地方？ 那楼上陪伊母亲看病啊。见平儿，可是平儿已经晓得伊的母亲死了。 侬放心，我绝计不会哭哭啼啼叫伊认我母亲。我也明白。 平儿？ 伊人在那啥地方？ 那楼上陪伊母亲看病啊。见平儿，可是平儿已经晓得伊的母亲死了。 侬放心，我绝计不会哭哭啼啼叫伊认我母亲。我也明白，伊也不会承认我是伊的母亲。我只是想看一看，伊究竟是我养的儿子。 好吧，等一等，我叫伊下楼来，让侬见一见。可是侬见了以后才要走啊，我跟侬的事体就得能解决了。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回头要把鲁贵跟师傅的生意毁掉。我知道生活很困苦，此地有5000块一张支票，侬拿去用。从今以后，那鲁家的人再不要上周家来。难道是侬还不愿意了解这个一桩事体吗？ 老爷，工人鲁大海蛮不讲理，一定要来见老爷。 去叫伊进来。 是。 等一等，到楼上叫杜少爷下来一次啊。 是。 是的，侬不来动地要后悔啊。 妈，侬回来吃点嘛。 侬是啥人？ 我要把架子。侬还不晓得我是啥人吗？ 闹破工闹得最凶的工人啊！ 对了，一点也不错，是公司自家养活你到此地来的，侬还不晓得吗？ 我还有几个代表呢？ 第四把个工会去了，马上就回来。 难道是没跟侬讲别个闲话吗？ 别个一点与侬没关系吧？ 对啊。过来， 董事长，究竟想不想解决问题？ 带兵一起是为能够来交涉事体吗？ 董事长，我代表工人到此地等你的福袋一袋，此袋不公将我们工人少，我们要求速把凶手你离的，要公司向集体工人来道歉，受害的工人要伸手来， 我们要求加工的公司答应可上的，现在究竟怎么样，请公司把最后的福利出来。 现在可以告诉侬，这一些条件难以办，公司里一条都不答应，你此刻无比无奈。 你们花儿又来花儿啊，为什么答应了又退回？分明是有意拖延不得福，想用尽的手马无此辈，进一步破坏我们大部工，利用流氓来捣蛋。 或许侬想得对， 可惜你完全想错了，这些手段无能为。我们此番大部工，工人是团结一致不分散。我今天不是来恳求你，可以老实对你的，你要答应就答应，要是不答应，也有办法来对待。我们要解决后果，后果不胜利，绝不收兵后退。 难道是侬就相信侬几个代表吗？我可晓得昨天狂浪已经打来了电报，已经复工了，侬不妨可以看一看。 那你过来去。啊，他们真的复工了？不会，这个是假的，分明是拿自家捏造的电报来破坏我们工人的头颈，商用这种卑鄙恶劣行为。 我是啥人？ 不要侬讲。 哦，是。 我真的相信侬几个代表吗？可知道侬几个代表已经跟我签了字，打了合同了？侬不妨可以看看。平儿，侬不一看。 嗯。那。啊。 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为啥不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弄我骗了。那么伊拉三个人呢？ 昨天夜车已经走了。 真是没骨头的东西，竟然会出卖了我的矿浪工人。 小伙子没经验，乱挑乱拱有啥个用啊？ 哼，阜阳煤矿的董事长，这个一次算哪个臭东西有灵了？混蛋！ 不许侬讲。厂方已经将侬开除了，侬没资格跟我来谈话。 啊！原来你早就安排好，独拿手段我招领教，你伤害了矿上的工人们，你伤我们工人，不用刀。 胡说！ 大汉， 不嘛，不要装啥子来嘛！你的来历我早知道，从前是在哈尔滨，曾经曾把手钢掉，你故意破坏了钢的方式。 出去 还杀了人命，两千两百条上面发下来无限金，这种血腥动地侬也要闹，每条人命可走了三八倍，后一无耻偷地无的金头奖，工人们的马鸣动地手挂金腰包，你发的是谁知一生都都在 滚开， 真是个伤人 的 去干你。 大不能干你， 大不能干你， 同志们， 大不能干你，都是病。 啊， 病，病，病杀了我的儿子。 妈，不要理睬你了，我另外去干。走， 大黑， 走， 你走吧。 走。 太鲁莽了， 你不应该侮辱爹的名誉。 来人， 是老爷。 卢贵呢？ 花园里电线坏了，卢贵去叫电灯娘来修理，气到现在还没回来。 嗯，等一等，告诉太太，把卢贵跟师傅的工地算清，今天叫他们就走。 是是， 爹，卢贵师傅，伊拉不是做得蛮好吗？ 陆大海就是师翁的姑姑。 大海是师翁姑姑。 要落雨了，我到师翁里去歇歇。啊！火盆杆子都挡到了。平安，叫第五人把白衣厂关上。啊！ 是。 暴风雨要来了， 贷款难啊！哎，高吗？不要不想啊！哎，师兄啊，泡茶。 都等侬泡好了是？ 开始啊，侬不晓得噶？那也吃好饭，还要吃一杯好茶。哼！喂，凳子挪过来，高高脚。 妈， 隔壁张大生讲，我你弟弟酒家上买得头，要侬自家去，伊陪侬走。 啊、 哦、啊！哎，侬有没有弟家上买得是哪呢？ 我听，就要回到济南去，这份家财我不要。家具我得动地来，我与师父买车票。 我预备要把师父走了。 是啊，上次李仁把他走，因为我是临里找到。又想到出外那就在家好，二话又张家大婶来找了，现在事情已定当，母女应该等一堂。 妈，你真的要带我走吗？ 是啊。 侬不要自私，我打一走。师兄在家有啥不好？跟了我有的吃来有的扎，跟我总比跟侬好。 好吧，侬去问问伊，还是跟你走，你跟我吧。 哎，好好好，师兄，侬讲，究竟跟啥人啊？哭啥子哭啊？ 爷，师傅啊，师傅为啥眼里出？你刚才与我一生。 绝不分两道。现在你为啥不高兴？老实告诉娘知道。 我晓得，我舍不离开这个地方啊。 爹爹。 凭我啥心意，女儿总是跟娘跑。 好啊， 奶奶，侬真的有必要带四凤走了？ 嗯， 好啊，都是侬这个爱人精，我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的新家里面，被侬一转来一家人家扒光，哼，真是个败家子。 好了好了，未来这一年磨一个不定。老老叨叨、 嗯、 要么就摸我，不要摸我妈好塞我。 侬也不是好富，穷富才是侬闯出来。还有个只面孔把威风抓不起，我滚开！ 小心点，少来上我。 啊那，该知那娘那次的侬有没有闹到娘奶奶？小子做， 侬摸啥人咯？ 摸侬，侬就是小子做。 侬啊，侬哪能敌能聊面孔哦？ 啊，我不要面孔啊！哎呦，我又不成了屋里向养过四男兔子有病去嫁人，啥不要面孔啊？ 好，侬这个老东西，我不当上了！ 谁要放我来？谁要放我来？ 过来，想嘛讨个娘人的错，要不再乱骂人了，不乱讲闲话了。 哎，咱们侬先放我来好不好？ 侬先讲。 我错了，以后我不骂人不打人，好不好？ 我等我规规矩矩坐那吃的。 小子做， 奶奶，你快点， 首先放我来。 妈，不要怕，我哈哈伊。 大概，侬这个首先啥地方来的？ 在那矿浪向，警察打我人辰光，落了地牢，我拿伊拾起来带走来。 你打了身上做啥？ 没啥。 哇，妈问侬，侬要讲。 妈，要是周家真逼得我没路走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走的路。 胡说！谁才告诉我？刚才吃夜饭的辰光，妈不是已经对侬讲过了？周家的事就算完了，我你姓罗的，永远不要提起周家。 妈。矿上工人流的血，周家大少爷打我的耳光也算完了嘛？ 嗯，完了。周家这个一笔账，算也算不清，报也报不清，一切都是天注定的。大海啊，妈愿侬多吃一点苦。 妈，这个是侬自家，我 侬。侬是妈最欢喜的儿子，大海啊，我从来没对侬这能讲过，侬听着，侬要是伤害周家的人，不管是老爷或者少爷，大海啊，侬真要伤害了伊拉，妈一辈子不认侬。 可是妈， 妈的脾气侬晓得。侬要是做了妈最怕侬做的事体，大概妈要撕下侬面子。告拨我，首先拨我，侬告拨我啊，哥哥，就告拨妈吧。 也好，妈，等我扛起来吧。 好吧。 可是侬放了啥地方，要告诉我。 哦，我就扛辣迭只破箱子里，到明朝天亮。去报告警察，拿手枪交给伊拉。 对呀，这个才是真理呀！ 侬少等我开口 啊， 妈，我想出去一次。 可能晚了，侬到啥地方去啊？ 我到车站里去看看有没有熟人。 好吧，办完了事体，早一点回来。今朝夜里碰到屋里来啊。 嗯。 我才来啊！ 师翁啊，那妈要是有呢，侬预备哪个呢？陪侬今朝一天的心事啊！ 啥人讲有心事啊？天闷，闷得人家难过。 还要天人。侬吃过了饭，辣辣书店门口头想啥？ 没想啥。天有香来了。 哎，师兄啊，难道侬真的有办跟那娘为自己乱去了吗？要是侬错过了机会，那就晚了。 爹爹，对啊，侬去吧，我想困了。 好吧，不过侬放心啊，周家事体侬不要怕，有爹爹明朝记得侬讲，保证侬进去。哎，师兄啊，难道侬真的预备离开此地吗？侬人心放得开周家吗？ 爹爹，侬还要帮助啥？快去困吧。 唉，我劝侬再不要胡思乱想了。世界上下的人，没一个靠得住的，只有铜钿是真的。偏偏那个娘啊，就是不能晓得铜钿的好处。 爹爹，侬听，好像啥人来碰门。 好，十一点了，还有人来吗？ 十一点，爹爹，我来去看看吧。啥人啊？ 是娘子姓卢啊？ 侬啥人啊？ 我姓周。 哎呀，听啊，周家有人来了。 爹爹，快回头，有人，屋里的人侪出去了。 这说啥闲话的？说啥闲话了？ 哎呀，真是。 师傅。 你少爷。 哎，少爷，此地穷地方，请勿要计较啊。这个地方真不好寻，哪的一批事当然好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师傅啊，叫你少爷他住啊。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师傅，你是不是不舒服吗？ 没啥，你少爷，侬到此地来做啥？要是不了太太晓得 是？太太叫我来的呀。 太太叫侬来的。 哎，哦，我自家想来看看呢。师傅，那哥哥在哪没人呢？ 不要多出去了。 你少爷。侬哪能认得这个地方啊？ 我妈告诉我啊。 哦，你少爷，侬快回去吧。 看啊，搿啥个闲话呢？ 哦，对了，我忘记了为啥到此地，妈叫我来看看你。今日你离开我家，妈的心里多凄凄，恐怕那一时找不到工来做，特地叫我来送铜钿。老师傅，此地洋钿100块，才是借你们动手机。 哎呀，人家多少厚道呀，到底是有东西人家呀。 你少爷，多谢你好心到这里，我们的生活还能过去。你把铜钿带回走，想想他他好心意。 哎，侬讲闲话太狐狸，他他是诚心有诚意，特地叫李少爷亲自送得来，好意思侬一推断去？哎，李少爷，请侬给我打一个信，请他他放心我去接，我你一家都很好。想想他他大恩的好。 爹爹，侬不能拿这个铜钿，要是不了，妈的哥哥晓得之，伊拉一定会生气的。 小姑娘懂啥么子七上八下？哎，你说呀，烦恼侬老远送到此地来， 请坐一些，我去买一个事先么子拨侬吃吃。 爹爹，侬不能走啊！ 陪陪你少爷，他你正要倒一杯茶，爷就来了。 爹爹，侬真是……哎，你少爷，侬到此地来做啥？ 师傅，侬好像不愿意看见我吗？ 哦，老爷吃过了饭没？ 刚刚吃过，爹爹在那发脾气，妈没吃完才跑到楼浪向去光顾，我劝了伊半日天，要不然我不会得家一来啊。 那么大少爷呢？ 我没看见你。哦，哥哥心里想蛮难过的，一定在那自家书房里想吃老酒，恐怕快要吃醉了吧。 你少爷，侬为啥不叫佣人来，要亲自到这个种穷地方来啊？ 师傅，大概你心中想我家恨。该叫你回家里，其实今朝此桩事，我想想实在对不起，责怪爹爹不该应，我恨他只讲讲就不讲理。不过你心里莫得有，事情慢慢会改变。待等我父亲回矿上，我一定帮助侬做事去。 女人究竟是女人，何况我是一个的妇人。 啊，是吧？我从来不当侬佣人。恨这个世界不平等，我们一样都是被阿怕，我心里想只恨我父亲，师翁啊，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我和你都为你记亲，我们的世界不在此，我和你一同去找人。 李少爷，你真会得讲闲话。 师傅，是真的呀，我有时候就忘记了现在，忘记了家，忘记了我妈，还忘记了侬，并且还忘记了我自家。现在一个冬天清早晨，明亮的天空万里晴，在那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有一只小船驶到向海里倾。白色的风帆扎得满，海风阵阵吹得紧，像海鹰张开翅膀海上飞，飞向天际走把云。师傅，那时我的动作在手头上，春风扑浪向前行，我和你飞向我们的新世界，那里有真正的快乐亲情，没有虚伪和争吵，没有讲究不平等。师傅，你不好吗？ 姑姑。 哦，是鲁先生。 嗯，奇怪，夜深了，周家二少爷会到穷地方来吗？ 哦，姑姑，二少爷是好心来安慰你的。 是啊，鲁先生，我真想要见侬，我觉得我也对侬很抱歉。今天下午， 啥地方的事体？安慰？天上的穷骨头用得着伊拉来安慰吗？ 哦，侬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了吧？ 我没误会。师傅， 姑姑， 到外头去一次。 姑姑侬， 我对伊讲几句闲话，快去吧。周家二少爷， 我曾经懂你的苦，周家人会说你好一点，可是我要告诉你，你又不曾到此地，用不着到穷人家来讲安慰，再讲就对你不客气。 罗先生，我是非常同情你，到此来凭我啥恶意？师翁他女同我做朋友，朋友帮助总可以。 她是我妹妹，穷姑娘没有这样好福气，她要嫁不工人做妻子，用不着你费心机。 你可是 只有一句话，你又不曾到此地。 啊，不，罗先生，我认为你偏见太多，希望你不要对我生气。侬不要以为我父亲开煤矿就到我家子， 麻烦管了不要理，提起了他我心火气，今朝就要见到你。又不准来我家忙事务，你再要来我一定，我一定能替我当心的。好了好了，辰光不早了，快回去吧。 陆先生，侬 你少爷走吧，不要同你多讲了。 我走了，师傅，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今天我来了以后反而使侬更加不夸我。 走吧，你少爷。 哎， 做啥？ 要回去了？ 啊？你啥要来刚刚来，为啥要回去啊？ 我去问姑姑呀。 要去听你，说是说 是。哦不，我是要回去了。 哎呀，我老远等到马来个市里府，吃子眼走，吃子眼走。 不，辰光不长，我要走了。 哎，师傅，啥地方有铜钿买么子？ 我自家的，那爷才来的。 是周家的。周家你少爷拿来100块洋钿，给姆妈的，姆妈不来了，我叫爹爹不要拿，意思是我拿下来了。 哦，侬是来送铜钿的吗？ 哎，你少爷亲自送来的，不拿下来也伤害我了。 钞票呢？拿出来。 哎，做啥做啥？ 侬拿不拿？记得不记得箱子里放了啥么子？ 哎，好好好， 快拿出来。 嗯，100块了啊、哦！ 哪能少了2块？ 用脱了。 再见吧，我走了。 等一等，侬以为我你要用那个血腥铜钿吗？我吃的刚巧还有2块，拿去吧，用不着。 还讲啥个闲话呢？ 我懂了，侬是不会要用我你的铜钿的。 对了。懂了就好了。我告诉侬听，以后周家人不准到此地来，要是啥人来，不管啥人，我就不让伊。 答应侬啊， 送伊出去吧。 嗯，好好好好好好。李少爷，外头交关案，我等侬点再等啊。 好，谢谢侬。 嗯，妈，侬回来了。 是啊。 刚刚周家二少爷到此地来过了， 我看见了， 把我赶出去。 对，我打算明朝才走。 妈，明朝走？ 我改变主意了，明朝走。 好啊，那别的闲话就不讲了。 侬讲啥？ 就来辰光看见师傅同周家二少爷来讲闲话。 对，讲啥？ 没晓得。 哎，这个糊涂姑娘。 哦，妈。我明天也要回到矿上去了。 侬去做啥？已经被伊拉开除了。 开除？随随便便就能开除吗？我与大家去同伊拉拼，看看到底啥人低头。妈， 嗯， 我出去一次啊， 大海快要落雨了，侬还要到啥地方去？ 没动地了，出去拉车子去，说不定又要拉一夜天。 大海啊，妈身边还有一点零散铜钿，侬拿去用吧。今朝不要出去了啊！ 哦，妈，侬留了自家用吧，我走了。 早点回来啊！ 哦。 哦，妈，侬回来了。 嗯。 侬忙着送周家二少爷，没看见我。 妈，二少爷是太太叫伊来的。 凤儿。刚才你哥哥对我说。 永远。 子，我改变主意了，明朝就走。 妈，为啥要得恁快？ 侬还要做啥？ 哦， 红儿，侬不愿意嘛？跟我妈早一点走。 好，明朝就走吧。 红儿啊，侬还有啥瞒过我妈吧？ 不，没啥，没啥。 好姑娘，侬记住刚才我妈同侬讲的话吗？ 我记得。 我要侬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 哦， 侬不一个走， 那又何必你侬讲我？ Yeah. 记了吗？有这几日周家的人， 天来谢谢， 好，好好谢谢吧，妈去困了啊， 哦。 听众朋友，沪剧《雷雨》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再会。